午后，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，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，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，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，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，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， 经典随身听， 分享经典好时光。 国家发展改革委最近称，我国将会在9月1号开始，将各省区市非居民用天然气基准的门站价格每千立方米降低100元，而这次下调呢，每年也将会直接减轻下游用气行业企业的负担，达到70亿元左右。今天969和周周一起听资讯。从今天开始，中国移动、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将会取消国内电话长途以及漫游通话费，这也就意味着9月份开始，国内的手机通话的资费呢都将一样，不再区分本地和外地长途。最近，北京市交通委的主任周正宇透露，本市将会通过立法让公建区域停车位开放共享，而今年的年内，莲花池西路呢将会建设潮汐车道。接下来关注教育方面。最近呢，有消息称学历继续教育将会被取消。教育部在最近也回应称，该提法呢系误读。普通高等学校开展高等学历的继续教育将会继续进行。针对一些职业院校的奇葩专业，教育部也表示，专业的设置呢是有科学性的，但不能误人子弟。 去珍惜自己，也目

息，像潮起潮落，用默默的身影一句句的隐没，窗帘长耳朵，说不定录下来能去广播。我坐在这里看着时间流过，我的心会不会在这里停泊，站在这里会不会离地成佛，看这里会不会也长梦多。我坐在这里看着

谢谢来自卓晨的祝福。其实在我们的身边呢，围绕着很多关爱九六九的小伙伴们。那如果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，你也有什么想要送给九六九祝福的话，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经典九六九跟我们进行留言和互动，我们也有更多的惊喜在等你哦。那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听歌喽。 你给我从来不奢望回报的爱，让我好好的对待。你给我从来。